祝生意平等，运气将所信的情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咁翻到嚟第二節咧，咁啊上一節咧阿峰就講咗啦，佢都喺度，因為我咧除咗路遲咗走啦，咁啊佢又捱到都捱到，佢話捱咗十分鐘啊， 差 唔多啦。咁啊講咗運動員，即係你嗰啲香港運動員被冷待啊、打壓啊嗰啲，屌咁啊，其實其實都愚癡咗噶啦，真係衰啲講句係咪？佢老母佢邀請嗰啲人落嚟做乜嘢？ 嗯， 兩個字形容得曬。维稳 啊，我都系咁谂。 屌你老味，真 系咁谂。 不过 即系有人话咧，谂到选举前咧，先出现呢、這个，即系上2008年嗰阵啦。 唔系呢啲系攞嚟讲啊，我觉得。 即系我 即系呢啲啊，根本上啊，冇乜可能嘅，我觉得。即系你佢见即系佢，佢见到依个咁嘅局面，佢可能咩啫？屌你咩巩固翻佢自己共产党个势力啫？你老味啱唔啱啊？系嘛？ 真系想咁样讲 啊！咁啊，有其实我话俾你听啊，即系即系你话我啊，我话埋俾你听好得啦，我其實幾中意體育項目呢啲嘢嘅，咁我見到即係你話郎平咁樣帶住呢個咩啊中國女排去打波嚇、我見到嗰啲運動員咁去打咧，我覺得心酸，點解咧係嘛？喂，我欣賞朱婷打波噶嚇，我欣賞魏若琪打波噶係嘛？但係我一諗到咧。佢就為黨服務咧，我話興係嘛？喂，佢哋有嗰種運動員嘅精神係值得我哋敬佩嘅，係嘛？佢真係喺個場上邊流咗幾多汗，係嘛？幾多個傷患，但係咧冇用嘅。即係你背後諗，屌你媽！佢為中國共產黨服務，收緊中國共產黨個人工嘅，係嘛？你到呢一度，你咩都唔使諗，即刻係咪？即刻上撚曬頭，啱唔啱？咪即係可能佢現場有好多即係so call 我見到啲後生嘅去咁樣係嘛？屌你諗乜？你估佢真係想入去？屌你乜同你咩啊？屌你乜唱國歌望撚住你支國旗？屌你乜幾乎激動樓梯咁撚滯啊！屌你乜佢睇下嗰啲運動員嘅 die hard fans 有好多係好撚即係喺我話俾華華俾你聽，有好多現場嘅觀眾，屌你咩？其實係即係打波都好撚勁嘅嚇，即係喺學界喺各區嘅學界都有名嘅嚇，啲女排啊咁樣。咁佢係因為佢中意呢個運動係嘛？佢係嗰啲運動員嘅大黑 fans， 佢就係因為喺個運動喺個叫體育精神唔係體育精神，屌你咩？喺運動員嘅係喺個領域喺個運動員嘅精神去欣賞佢啊嘛係嘛？咪即係嗱，即係唔保佢咩喎？不過屌你老佢。谂咗一层，好似我哋咁样，我系谂得深入啲。屌你老咩？朱婷又好啊，你魏若琪又好啊，乜嘢丁霞、魏秋月啊嗰啲，喂，全粒部都系为呢个党嘅服务嘅，你上紧晒头啦，即刻屌你咁转台啦，电视等鸠烂佢咁滞，系嘛？ 屌你老味，即係最撚最撚好笑嘅就係，屌咁琴日我屋企人咧開嚟睇啊嘛，望兩眼咁見撚到屌你有乜690嘅咁入冚家產，我即刻上撚曬頭係咪？屌你老味你嗰個木嘴！屌你有冇運動咧？你識條鐵咩？你去嚟把撚咧？屌你老尾真係，唉，真係，其實我都覺得佢老撚慘嘅，係嘛？ 做咩？ 佢哋中意呢個運動係嘛？佢哋中意呢個運動，佢哋熱愛呢個運動係咪？出嚟幫咩講咩？多謝黨嘅，多謝黨嘅，多謝國家，多謝多謝嗰啲黨嘅領導啊，多謝國家訓練我啊！屌你老尾係嘛？你有冇见过啲美国嗰啲运动员咁讲啊？系咪？你有冇见过菲比斯咁讲噶啦？冇你宣扬你食屎啊！你屌你老尾啫！即系其实每一嘅嘅，我哋都系咁讲。屌你系咪每一个运动员嘅背后都有苦衷嘅？系嘛？即系好似朱婷依家咁样，走去土耳其打联赛嘅，系嘛？即系讲下讲下，讲朱婷走去土耳其打联赛，你唔好咁咪一有咩大赛又咪俾啲咩咯？系咪俾国家征召佢翻嚟？唔征召佢又打靶啊、杀人、放火，共产党最紧叻噶啦，系嘛？讲到呢一度咧，即系共产党咧，屌你谂啊！即系为咗呢一次香港咁嘅选举咧，就无所不用其极，系嘛？第一单就系讲系咪琴日啊？ 琴日 就系教主同埋皇上，系嘛？去呢、這个九东系嘛？长山， 唔记得咗，真系一个遇难啊！ 遇难嘅城门，屌你老母！被黑社会红 啊！白痴， 喂！屌你老尾，你嗰啲黑社会，即系你香港依家讲黑社会，你冇俾人当咩？即系你搞呢啲嚟做乜嘢咧？系嘛？活在共产党嘅底下，系咪啊？又唔系嗰啲利益，为咗利益而去做呢啲咁嘅嘢，啱唔啱啊？即系吓，即系呢啲嘢，我哋唔评论，系咪？即系如果吓、啊，你即系就凭你嗰几廿人走去围王文华、围王杨达，屌你咩俾你吓得到嘅？嗰、那个就唔系叫王文，嗰、那个就唔系叫王杨达啦，大佬啱唔啱啊？喂，仲有一样嘢。即系呢啲咁嘅特顯咩？特顯即系共產黨嚟嚟去都有嗰幾招嘅啫，係咪啊？殺人放火恐嚇啊，乜都齊啦，嗰啲啱唔啱啊？ 或者係咁睇啊，或者睇到嗰啲即係奶共嗰啲人咧，幾咁醜，幾咁醜惡啊，幾咁樣衰啊！為咗去奶共，為咗未共而去特登去恐嚇人哋咁樣，都幾好笑，即係兩面睇啦。就咁樣都幾樣衰喎嚇，呢個嚇又嚇唔拆喎，又嚇唔到人喎，但係唉真係好樣衰咁樣咯。 嗯， 之後第二單咧， 第二單係經典啊，就係呢個新西嘅，咁啊新西就係呢、這個周永勤咪自由黨啊嚇，自由黨啊周永勤咁啊嗰日同佢哋喺邊度啊？喺呢、這個 新 聯合道啊。 聯合 到是不是在那裡是不是聯合到那個什麼小機創意書的論壇友善的論壇在那裡應該、是的有我不知道總之、是不是同一個地點啦就是跟、九西那次九西我們那個陣間講就是講新世那單先就是在個論壇上面呢這個周永勤呢即係佢自由黨都叫有啲料到啊，其實係咪、 都填不盡嘅咯？ 都詳細大啊！屌你，不過佢一支旗一個人都唔撚帶去，跟住喺度選舉論壇嗰度，即係宣布退選喎。不過礙於即係你香港嗰個選舉條例，佢依家參選咗，係咪喺度最後嗰200米衝緊，佢冇得退，佢只可以停喺度，係嘛、所有嘅選舉工程停止。嘅背後咧就係乜嘢咧？就係、是、家人啊、朋友啊等等啦、就饱受恐吓，系嘛？包括佢自己都系，系咪？系咪依家即系话就话咩啦？何君尧啦，吓、即系我哋唔即系你唔可以一口咬定，系嘛？ 因为系点解系何姓何嗰个咧、因为嗰阵即系大家都好惊讶啊嘛，咁就唯独阿泰啦，咁就睇到何山， 大家都系好惊 啊，系啊， 同埋嗰下真系呆咗嘅。 即系阿泰見到阿何生喺度笑咗笑咁啊，即刻衝出嚟，唔係衝出嚟，咁啊即刻咁就即系話 喺佢發言嘅時間嗰度，咁啊阿泰咧就湊埋呢個何君瑤， 即刻 咁啊何君瑤仲要一路兜，仲話你周永勤啊嗰啲要睇醫生嗰啲，咁啊呢啲人咪人渣嚟噶你 啊？呢啲假慈悲呢啲， 唔係呢啲係人渣，唔係假慈悲，係咪？屌你咪真係話人哋咩啊？誒，你喺個選舉論壇度，你情緒失控嘅遊客，咪遞張紙巾俾佢咧，跟住佢睇醫生啦，嚇！誒，佢情緒有問題，睇醫生啦，係嘛？屌你有冇啲何君瑤啲人唔撚死都冇撚用，話俾你聽。屌你老母真係，喂，真係又係體現到阿太話咩啊？新西即係每一個即係啲立法會呢次選舉五區都有呢個咩啦？中聯辦嘅契仔契女啦。咁新西嘅屌你咩？中聯辦契仔就何君瑤啦，係嘛？何君瑤即係咩？即係你一個何君瑤。急到賴咧！依家中聯辦加埋共產黨，屌你老母要逼阿周永勤退選，係嘛？仲唔係急到賴？點解？只係因為有鄭松泰，係嘛？只係因為一個鄭松泰又搞撚到你呢個新西天翻地覆，係嘛？屌你老母啊！即係呢次民主黨喺新西都應該有啲機嘅，我睇 民主黨 啊，民主黨佢喺新西都仲有啲死守嘅， 係邊個唔記咗咧？ 尹兆堅、何俊仁、李卓仁，唔係李卓仁、李永達嚇、啊，即係民主黨咧嚇、都即係我睇咧，佢都仲有啲好即係好基本嘅基本盤嘅係嘛，都可能冇噶啦。其實依家屌你諗乜死鳩曬啦，民主黨即係喺呢個喺新西嗰啲票都。即係你會覺得我哋睇嘅即係咧，一個鄭松泰新西就搞撚到你全部人天翻地覆，係嘛？屌你老味，真係你睇下葉普成嘅威力幾撚大，即係呢啲時間就要講下。不過我話俾你聽，從來冇人話過鄭松泰夠票。我啱啱喺 Facebook 睇到又係興撚到啱啱入嚟睇啊嘛，啱啱入嚟開部電腦嗰度睇啊嘛，即刻同你講。从来冇人话过郑同泰够票，从来冇人话过叶普成人系够票，系咪？即系你嗰啲人要打飞机，唔该行远啲，系嘛？咩捻嘢叫够票啊？票啊够噶啦，即系啱啱过捻咗嗰个当选门槛就叫够噶啦。屌你老尾啫，因为有啲啊讲啊气态保洁啊， 加下 气态保洁，新界西嘅地方直选啊，气态保洁啊，系嘛？咁咪睇下到期時點咯，氣態即係放棄鄭松泰係嘛？ 哦， 保住王俊傑係嘛？係咪？ 邊個出嚟啊？ 屌你 咁白痴！ 就係話鄭松泰 under 三十嗰啲票啊，又少啊！我話俾你聽，坐喺呢個直播室度呢兩票都係鄭松泰嘅。 即係講下，其實我啲屋企人都係啊。 係嘛？系嘛？我哋侧边嘅人都系，我哋呢度两个坐喺度最少20票，我话俾你听。 我喺屋企听到两个嘅人啦，咁就讲下。咦，你新西投边个啊？咩阿泰啊？咩叶公文？咩全民制宪嘅立约啦？之后咦，你又投谢松泰？我又系，我之后三个投。 唔系，即系我话俾你听，呢度直播室坐喺度，系咪？我哋 under 三十噶，你做即系嗰篇文，可能睇我哋节目嗰啲人喺度碌下 Facebook 都会见到噶，系嘛？阿聪 share 出嚟啊，嗰篇文系嘛？阿聪我即刻喺度臭骂啦，当然系嘛？咁我哋唔讲呢啲啦，系嘛？从来系冇够票，系嘛？送埋第二个入去都得，我话俾你听，系咪？随时送埋水马入去都得，添，我话俾你听，系嘛？即系一嚟到呢啲选举咧，我啊觉得咧系体现人性，系嘛？尤其是依家系去到最后嗰两个礼拜，排山倒海咁嚟，系咪？屌你谂乜接都接唔切嘅，大佬日日爆，日日新鲜啊，日日金嘅，镬镬新鲜，镬镬金嘅，镬镬都日日都喺度爆晒煲咁样，爆晒肚咁样出嚟嘅，为乜捻嘢啫？系嘛？ 唔知点解？ 为嗰个议席系嘛？为入去嗰个名系嘛？好似吴文远咁样系嘛？ 嗰啲 喺个选举论坛度，俾马如生问你几句就发捻晒癫咁样，系嘛？要你老味，似乜捻嘢啊？系咪？跟住我琴晚睇港台嗰个咩？港台嗰、那个超区嗰个选举论坛仲好笑，屌你到咩？黄国兴话佢唔开一次，佢嘅选举承诺系佢唔开一次呢、這个。唔开呢个立法会大会，唔开一次立法会大会，佢又计翻嗰条数咧，跟住将佢即系佢 我唔知佢點撚樣計啊！咁開啦，咁撚多個會咁樣，佢將佢嘅人工捐去公益金喎，係嘛？喂，咁我哋又要揾人 mon 撚住佢啦，係咪？屌你乜？你幾時有 attend， 幾時冇去咁樣，係咪？有 record 噶嘛？一定係嘛？屌你乜？跟住揾翻佢啲錢咁撚咗佢啦，係咪？屌你乜？跟住又可以插鳩佢？屌你乜？你違反選舉承諾，黃國興，屌你老味，真係好撚柒嘅！一睇呢啲選舉， 佢違反就違反咗好耐啊！即係，唉，算啦，呢啲唔講啦，都係，即係佢哋都口臭啊！系啦，继续讲周永勤咯。 啊，周永勤嗰单嘢你有咩评价？ 有咩评价？诶，即系讲下嗰、那个，讲下诶、哎、选管会啊，选管会个回应啦、啊。咁啊，选管会个回应咧就话未有收到候选人受暴力或者威逼嘅投诉啦。嗰阵系几时咧？意思咧，廿八号嗰阵啦，咁就阿冯话啦，咁出嚟讲啦，就话 廿八号即系琴日嘅啫， 系啦，即系琴日就话冇收到啦，唔知又话诶选个会啊，会咩诶，肯定系诶，我谂先，阿蛇选会咧就话， 即系佢总言之佢 总之话一定系确保 候选人安全啊，佢哋卡拉嗰啲嘢啊嘛。 但系我咧睇到选管会，其实我睇到佢系有少少，佢好似有少少同中共有少少。 屌呢啲你唔使讲啊，一定喺度串谋。 串谋啊！唉，点解又讲啲废话添？唉，即系点讲咧？唉，觉得好无奈啊！睇到一个中共、啊、一个建制派嘅都。俾你個中共去， 因為咩啊嘛？因為田北俊賴嘢啊嘛，嚇、啊！咁佢係嗰個黨嘅最，即係好似係佢黨嘅最高領導人咁樣啊嘛，係嘛？咁啊，所以變咗屌你咩？你自由黨唔撚聽話就搞鳩你啲人，係嘛？ 哦，你咁樣睇。 喂，其實共產黨呢個劣根性係咁多年都冇變，係嘛？我哋由歷史嘅角度去睇，由文化大革命係嘛？批鬥，跟住去到改革開放，係嘛？即係 so called 改革開放，係嘛？跟住一路跑到21世紀咁樣。喂，到今天為止，共產黨最撚叻嘅係乜嘢？到今天為止，共產黨最撚叻嘅就係批鬥。屌你乜？即係話過咗文化大革命之後唔撚批鳩人啊嘛嚇！即係有啲人咁講我，屌你乜？共產黨過咗文化大革命之後都冇批人啦嚇嚇！屌咩？鄧小平誒實現呢、這個改革開放啊嚇、啊，有咩誒噼里卡啦鳩芝麻碌幾廿萬樣嘢咁樣係咪？共產黨係唯一一個劣根性係冇改變嘅，話俾你聽就係批鬥係咪？將自己同自己政治理念不相同、不符合。 系话真系 不配合嘅人就全部批斗，系嘛？到今天为止，共产党就将呢套模式摆到落嚟香港，系嘛？只不过系香港现行嘅制度唔允许佢咁做，系嘛？但系唔允许佢咁做，佢都总有办法做，系嘛？ 即系好啦。 喂，活生生嘅例子就系嗰五个被禁止去选嘅人，系嘛？又唔系一定系共产党做嘅，即系唔好谂，屌你咪区区一个选举主任做得乜撚嘢？一个何丽常系嘛，新东嗰、那个新西嗰个叫罗应琪系嘛，区区一个选举主任你做得啲乜嘢？摆佢上台噶啦系嘛，大嘅唔摆，细嘅唔摆，摆你中间九唔搭八中间嗰啲官嘅摆上位噶啦，唔通话林郑月娥唔捻俾佢选啊？啱唔啱啊？喂，一定系共产党做嘅，话俾你听呢啲嘢。所以咧，即系共产党咧。是靠不住的，香港人又是那句，你要自求多福就九月四号，是吧？即是又要讲一下，香港人自求多福，你立法会直选、地方直选的那一票呢就很简单的，是吧？港岛七号，是不是七号啊？ 即我正咁讲 咯，港岛是不是七号啊？死了，突然间捞不到机添，吓，港岛。系突然间捞唔到机添，突然间今日好鬼乱啊！个人就讲九西先啦，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宇生团队系嘛，新界西五号郑松泰博士同埋水妈张耀森嘅团队，九龙东十号黄杨大嘅名单吓，黄大系自己一个人嘅名单嚟嘅，咁啊仲有呢、這个 新東四號係嘛？國師陳雲跟博士，即係陳雲國師啦，同埋 Marco 李國希嘅團隊，仲有港島係七號啊，嚇港島七號鄭錦滿同埋邦尼松遠門嘅團隊係咪、香港人係嘛？你唔相信共產黨嘅？讲咗好多次噶啦，香港人你唔相信共产党啊，就唯有系一定你冇得选择，热普成就系你个选择，系嘛？民主党卖香港吓、啊， 一定啦、 啊，密室谈判系嘛，妥协系嘛，政改方案2010年嗰个政改方案吓、啊，投赞成票系咪？因为佢密室妥协系嘛，即系。你成個泛民主派係嘛？即係阿黃叔，即係劉永康啦，即係學生主場，學生主場係一個主持人啦。咁其實佢唔係成日做咁啊，今日講係嘛？爆音毒啊啲嘢係嘛？要投泛民主派嘅全部崩曬落公民黨嗰度係嘛？民主黨係一票都唔可能可以俾佢，啱唔啱啊？係嘛？你係泛民嘅大客 fans OK 冇問題係嘛？你唔投袁寶成。即系黄叔讲呢啲嘢啦，咁自己上去 Facebook 睇啦，我唔会喺个节目度讲多嘅，系嘛？不过我哋系切勿忘记共产党嘅宗旨就系批斗，系嘛？共产党嘅永远嘅宗旨，佢乜捻嘢党纲啊，乜捻嘢嗰啲咩党规啊、宪法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嗰啲，全捻部都系废，系嘛？得張紙得本嘢寫喺度嘅啫，全撚部都係冇撚用嘅。佢共產黨喺共產黨所有人嘅心目中就係得兩個字，叫批鬥，係嘛？係嘛？你同我理念唔相同嘅批鬥，你同我理念不相近嘅批鬥，你不符合我嘅理念嘅批鬥，係嘛？喂，香港而家正正做緊呢樣嘢啦，係嘛？屌你兩尾，喂，好簡單啫嘛，何君堯急到賴，係嘛？屌你啦咩？喂，我唔明点解周家插卵快啲直翻系嘛？你中联办动用咁多人系嘛？喂，我哋楼下工联会喺度打趸噶系嘛？工联会麦美娟有冇上过嚟拉票啊？屌你有冇全捻部都系何君堯喺度拉票噶嘛？有冇留意到啊？ 系嘛？ 工联会系冇喺我喺佢哋嘅横头嚟嗰度吓，佢、自己工联会有装脚喺度嘅，都冇拉票嘅系嘛？唔使拉票嘅，摆两个二拉架喺度嘅啫，一个黄国兴，一个麦美娟，系嘛？ 嗯哼， 跟住开街站嘅就系何君尧嘅啫。但系我话俾你听，我喺嗰度好熟啊！你可能净系搭车出就买下嘢啊 ，supermarket 咁啊。我喺嗰度咧就同啲街坊混得好熟嘅， 系嘛？ 全捻部帮工联会嗰啲都着捻晒何君尧嘅背心去帮佢拉票，摆嘅街站全捻部都系何君尧嘅街站。我话俾你听。咁代表啲咩啫？系嘛？你中联办动用几多资源去帮何君尧拉票啊？跟住走去搞周永勤，屌你老味真系。你话系咪呢个共产党？点解搞周永勤？因为何君尧都上过，屌乜可能有？哎，有拜位我真系唔捻掂啊，大佬！屌你咩真系分钟同郑松泰争第九席，争唔捻赢郑松泰咁多？屌你咩？周永勤都自由党咁啊，自由党屌咩同我唔捻啱？我批斗，屌你老母唔捻俾你选咁样样，系咪啊？喂，完全系符合共产党嗰啲嘢啦，啱唔啱啊？真系好，虽然好捻阴谋论，我话俾你听系嘛？你话我阴谋论都好啦，但其实根本上就系咁样，系嘛？恐吓。系嘛？威逼利诱系咪啊？争在未杀人放火嘅啫，系嘛？可能有做都唔捻出奇啊！呢啲屌你，系嘛？为嘅就系乜捻嘢咧？系嘛？动用一切嘅嘢令你冇得选，跟住投你本佢条数咧就计得好捻咩嘅，好捻精打细算嘅。话俾你听，共产党嗰啲数冇死存嘅，佢谂住投周永勤嗰啲票咧就会屌你啦，系咪？就会落咗阿边个嗰度？ 嗰啲吓，即系大家都知道啲将心内啊， 落咗阿何君尧嗰度，系嘛？其实我话俾你听啊，系嘛？呢个周永勤嘅票。跌撚咗落海都唔會俾到你何君尧啦，唔啦嘛，係嘛？ 可能有啲係上心雷，可能跌咗啲啦。 咪掌心雷呢樣嘢咧，即係今日阿雷仔都 WhatsApp 我嚇，佢、都話：喂，大佬，喂點解？喂嗰、那個監票嗰啲嚇，同埋監察嗰個票站，同埋監察嗰個點票嗰啲點解？我過咗啦，係嘛？即係我哋奉勸我啦，朋友所有嘅 監票好，係咪啊？監察投票、監察點票嘅朋友都好，係咪啊？一定係要留意呢啲嘢，係咪啊？好啊，今日因為有少少趕啦，咁啊節目時間到呢一度，咁啊我哋呼籲多一次，係咪啊？9月4日，係咪啊？依家仲有幾日嘅時間，大家每人一人打幾個電話，有幾多票揾幾多票，係咪？九龍西7號黃毓民馬如生團隊，新界西5號鄭松泰張耀森取馬嘅團隊，跟住新東係四號，你新東係4號國師陳雲同埋呢個李國希嘅團隊，跟住仲有9東10號黃楊達，加埋呢個港島7號係嘛？四眼哥哥鄭錦滿同埋邦力松軟盤嘅團隊係咪？一個字，熱土城一定贏。 仲有一句，咁就即系大家奉劝大家，将个时间摆喺拉票嗰度，吓，唔会再喺 唔需要再同嗰啲人喺度玩啦， 唔会再网上度争论啦。 OK， 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咁啊，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